心会有点麻，亲爱的，我想多亏你贴心的体谅。自由自在飞翔，并非奢望，一心决定风向的晴朗。有时候我在想，什么力量让爱放心的流浪？像天上的风筝，自由却不慌张，有你就能够返航。梦还握在手上，大雨后梦